间十七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新闻广播，活力调频 ，FM 九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创新未来的自己，我们重新定义年轻。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嗯，现在是2046年5月4日星期五早上8点钟，洗漱系统准备完毕。 知道了。 FM 九十八点二，是否需要播放 FM 九十八点二最新节目？ 嗯，我要和主持人见面了。 想用最年轻炫酷的方式听广播，不用等到未来。FM 九十八点二，全屏可视化平台，北京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听听看，你够年轻吗？假如让你带着你的智能手机穿越到清朝，给太后拍个照片美个颜，给皇上录个音放个曲儿，晚上用手电筒功能给公主讲个故事，说不定你就能改变近代史。不过由于没有插板，请自带大容量充电宝。年轻创造未来 FM 九十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为你充满电量。 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九八二，活力调频，正在直播。 北京时间17:02，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九八二活力榜，我是思农， 我是刘腾。 我们九八二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欢迎您搜索微信公众号九八二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体验九八二全平台可视化系统，与我们面对面进行一个实时的互动。 嗯，您还可以登录一直播的平台，在首页热门找到活力九八二，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 对，是数字九八二啊，所有的九八都是数字九八二， 阿拉伯数字、啊。 对，6月26号，北京青年广播将举行盛大的开播仪式和开播日17小时的大型特别直播节目《生如夏花》。在6月26号当天呢，北京青年广播会举办这个随手拍 FM 九十八点二赢限量版明星 T 恤活动，只要您拍下自己正在收听 FM 九十八点二的照片，发送微博并活力九八二，就有机会获得北京青年广播提供的限量版 T 恤一件，先到先得哦。 6月26号当天呢，更多精彩的活动，您也可以关注一下九八二。魔力工厂来了解活动的详情。 对，今天又到周五了，万众期待的周五啊，我跟腾哥又跟大家在这里见面了。 对， 那刚刚说到我们6月26号会有一个叫生如夏花主题的一个大型直播。那我们今天也是为了切合这个主题啊，然后特意给大家准备了一些跟花有关的一些音乐 啊。其实说到这个跟花有关的音乐啊，我觉得可能让我最先想起的一首歌应该是茉莉花。而且这首歌你没发现好像是可以算代表中国音乐的一部分，就是真的会有这个很多歌唱家呀、包括音乐家他们去演唱或者是演奏这个乐曲。 是的是的，我们其实这首歌我们从小就都会唱哈， 对， 然后大家也都听过，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这五准备的这五首歌呢，没有这首歌，但是也是五首非常好听的歌。 对， 那我们就先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榜单，看一下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了哪五首歌。 本期九八二回力榜那些与花有关的歌，第五名何炅，栀子花开。 花开如此可爱，挥挥手告别欢乐和无奈，光阴好像流水飞快，日日夜夜将我们的青春灌溉。 许巍《蓝莲花》。生如夏花。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的五首关于歌关于花的歌啊、一共有这个红玫瑰，然后白山茶，还有夏花，应该不算是一朵具体的花吧？ 对 对，生如夏花。红玫瑰、白山茶，还有这个栀子花，还有蓝莲 花。 那我们就挨个先来说一下这五首歌吧。首先我们先来说一下陈奕迅的这首《红玫瑰》，刚刚大家也是听到了。 对。 很多人可能都对这首歌非常的熟悉哈，尤其 是 KTV 必点的歌嘛。 对对对 ，KTV 必点的歌《红玫瑰》。然后关于这个《红玫瑰》，好像还有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我记得当时我第一次在网上看的时候，就戳了一下我的这个小心脏。 小心脏。 对对对，戳了一下我的小心脏。 好吧。 是张爱玲她在这个小说《红玫瑰》和《白玫瑰》里面写的，说每个男人心中都有两个女人，一个纯情，一个风骚。那纯情那个应该就是白玫瑰， 对 对。然后风骚的那个应该就是红玫瑰。然后说这个男人呢，这两个女生肯定会到时候就最后娶一个嘛，娶一个这个红玫瑰，时间久了就变成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就还是床前明月光。那如果他娶了这个白玫瑰呢，白的就变成了衣服上的一粒儿饭粒儿对，一粒儿饭粒儿，红的却是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对吧？ 反正就是很有文采，而且他的这个意境，就是大家刚才通过思农的这个描述，其实是可以感受到一些他所要表达的这种关于情感上的一些内容吧。 对，那我们就先听一下这首歌，听完以后我们再回来接着聊这首陈奕迅的《红玫瑰》。 下疲乏的痛在无动于衷，从背后抱你的时候 电乐又跟歌曲非常的不搭。对，刚刚在我们这个一直播平台上面的好朋友们，我们现在刚刚是直播出了一点点问题，然后现在应该是又重新开了一个直播间。那如果您在收听我们的节目的话，可以关注这个微博上面的活力982，重新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 哎， 嗯，我们的技术老师也在调试。 对，今天我们第一首为大家带来的歌曲呢，是陈奕迅的这个《红玫瑰》。刚才我们已经简单的介绍过这首歌了，就是李若雄根据之前张爱玲的这本小说，然后所填的这个词。其实这个词确实还是很有诗情画意的这种状态的，而且好像有一些话语吧，应该说会戳中某些人， 戳中一些人的心。对， 所以戳中你的那句话是什么？我很好奇。 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 对，确实这句话好像是很多人都非常爱用的。 对对对，其实就是像刚才张爱玲小说里面讲的这个故事一样，就是男人娶了这个红玫瑰，可能心里就会有这个白玫瑰的影子存在。其实就是这样一种状态，就是你得不到的那个人，往往其实是在你心里会一直有一个位置的。但是如果你换过来想，你如果娶到了你得不到的那个人，然后你现在娶的这个女生你没有娶到她，会不会这个女生在你的心里反而就变成了最重要的那个呢？ 哎，反正我是觉得 你深深的叹了一口气是什么意思？ 没有，我只是觉得吧，就是什么得不到的永远都是最好的，这句话就是其实有点废话的味道。 对， 因为得到的才是最好的嘛，你要珍惜当下才对嘛。 对，珍惜当下才对嘛， 对， 因为很多时候大家会对这个得不到的人啊，或者得不到东西有一种这种未知的感觉，就很想去了解，很想去 触碰，探秘是吧？ 对，就像探秘一样的感觉，所以还是奉劝大家珍惜当下。 我也是觉得有些人啊，就是把这句话看得很重，然后有点小傲娇的那种状态。 对对对， 对吧？就是好像有点太过于矫情了。 那你说等有一天这个红玫瑰白玫瑰都离开你了，那你岂不是什么都得不到了，对不对？ 那说不定还会有蓝色妖姬啊。 对，还有蓝色妖姬呢。一会儿我们给大家播一首这个蓝莲花。红玫瑰没有，白玫瑰没有，还有你们的蓝莲花呢。那说回这首歌，刚刚也提到了，这首是陈奕迅的一首《红玫瑰》。那同样在陈奕迅这张专辑当中，其实还是有一个粤语版的。 对， 粤语版的就叫做《白玫瑰》。 正好对应上了。其实我觉得陈奕迅的歌，大家感觉好像就是大家对他的这个评价就是唱功非常棒，对吧？ 对 对, 对。 但是实际上你仔细看他的这个歌的这个作词，这些帮他作词的人都很厉害， 对，都 而且把他的这个歌都写的都非常的有诗意，所以在他去演唱的时候会让人感觉到很动情，然后很打动人。 对对对，其实一首歌它的好坏不仅仅是在于这个演唱者跟他的作词作曲以及这个后期的制作都有很大的关系。 对， 如果要是让你去形容你心目中的一个就是现在一个姑娘，你会用哪一种花去形容她呢？ 我也不知道啊。 哎靠，你现在心里有姑娘吗？ 我也不知道她在哪儿啊。 哦，你也不知道她在哪儿。我们节目又变成了中文节目是吗？ 还是放下一首歌吧。 不要，先给大家说一下这个红玫瑰的这个花语啊。红玫瑰的这个花语叫做我爱你每天。其实很多人都知道，在这个一般在这种西方情人节啊，还有在像一些七夕的这种节日当中，男生最普遍的是会送给女生红玫瑰。 对， 稍微玩情调玩的高一点的，有时候会送白玫瑰，还有包括你说的蓝色妖姬。 对，包括你现在你不觉得好像天天都是在过这个情人节，然后撒狗粮那种状态吗？什么六一也要过个节？ 因为只要你爱对了，每天都是那个特殊的日子嘛。 啊，对，就是现在给你点个赞啊！这句话说的非常好。啊， 对对对，那其实我之前就有朋友跟我说，你们这些女生啊，天天要这些花有什么用啊？就是一束花而已嘛，放到你家里摆不了几天你就丢掉了，你会不会有这种感觉？就是在送女生花的时候。 没有啊，我觉得就是个心情吧。 啊，你没有这种感觉吗？很多男生好像都有这种感觉。 不是啊，就是你只要让他开心的话，他如果能够得到这个东西，然后很开心的话，你不觉得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吗？就他开心就好。 你是要给腾哥这个想法点个赞啊，因为我之前有一个闺蜜，她就一直跟我抱怨说，她逢年过节从来没有收到过男朋友送的花、巧克力什么的，然后收到的反而都是一些什么面包机呀、豆浆机呀， 就是非常务实的这种。 对对对对，那她男朋友就说，送花有什么意义啊，还不如送你一个更好的东西能一直用下去。 其实我可以给他一个小建议啊，我们长话短说，就是很简单嘛，你想送这个东西，然后你搭一支玫瑰花， 对、 其实就可以了。 你搭一支也好啊，就女生其实对于花这种东西，不管就是平时说他有多俗啊，或者做不好呀什么，其实还是非常喜欢这束花的。而且有的时候抱着这束花走在大街上，很多人投来那种羡慕的眼光，还是能满足一下女生那种小小的虚荣心的。 对，我们看到在直播平台上现在已经有一些朋友进入到直播间了，而且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的状况应该已经非常不错了。 对对对， 应该是可以听到我们的声音的，以及我们所播放的歌曲，所以大家也可以和我们来互动起来。 对，如果您现在正在通过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的话呢，如果您没有开车的话，您可以在这个微博上面搜索活力982数字982，然后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就可以看到我们了。那今天我们982活力宝给大家带来的是五首关于花的歌。 对， 那刚刚已经给大家听了这首来自陈奕迅的红玫瑰。说完了红的，咱就再说一白的吧。 对，但是不是白玫瑰、啊、 对，但不是白玫瑰。那红玫瑰放完放白玫瑰，听众不就听烦了吗？对不对？那我们就给大家来一个淡雅一点的，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来自陈雪凝的《白山茶》。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酒吧活力宝，现在已经是17:26了。那正在微博上面收看我们节目的小伙伴们不要着急哈，我们现在这个微博的直播平台好像又出了一点的问题。 对， 不过好事多磨嘛，对不对？ 对，我觉得经过了这样不断的去调整，等到正式开播的时候一定会是一个非常正常和顺畅的这样一个状态。 对对对对对，那就我们就再为开播打个广告好了， 继续。 6月26号当天我们会举办这个生如夏花的特别直播，然后届时也会有一些非常精彩的活动，比如说这个您当天只要拍下您正在收听 FM98.2 的照片，并且发送微博@982活力榜，就可以获得我们的这个限量版 T 恤一件。而且那一天我们应该是所有的主持人以及非常厉害的一些大咖都会在这个直播当中给大家进行一个17小时的直播。希望大家可以收看。 对， 现在一直播这个平台好像马上就要好了，大家不要着急哈。哎，不过你有没有发现？ 你别忽悠人啊！你别忽悠人。 我不忽悠人，我不忽悠，应该马上就要好了。你有没有发现这个一直播这个平台，虽然它卡掉了很多次，但是我们每次重新开，然后我们每所有的老朋友还是会进来，进到这个直播间。 对，所以必须要感谢他们啊！然后是因为有他们的支持，我们才能够不断的去进步，不断的为他们奉献上好的歌曲。 对，感谢你们。那刚大家听到的是来自陈雪凝的一首《白山茶》。很多人可能不是特别熟悉陈雪凝啊。如果您经常会在一些这种音乐 APP 上面去听歌的话，可能会知道她。 就是小众的这样的一个歌手。 对对对，她唱的这首歌应该算是民谣。现在很多这个音乐 APP 上面出了很多自弹自唱的这种民谣歌手，那陈雪凝也是其中一个。陈雪凝当初应该是在一个短视频直播平台上面火的一个小姑娘。她是在那个视频直播平台上面第一批弹尤克里里走红的。尤克里里就是那种小小版的吉他嘛。 对对 对，我其实一直特别想弹那个尤克里里， 想学是吧？ 对，我一直想学。 那为什么没去呢？ 因为我太大只了。 没有，那样会显得那个乐器很可爱啊。 什么叫显得乐器很可爱？你给我出去。烦人。对，因为很多妹子拿这个尤克里里就会显得很小巧很可爱很萌那种。对，但是可能我拿就会显得乐器很可爱啊。毕竟是吧，腿长1.8米。脖子以下全是腿。 对 对啊，说回这个陈雪凝哈，陈雪凝在这个视频网站上走红的时候应该是初3。 非常小啊。 对，非常小，非常年轻的一个小姑娘。然后当时她拍的那个视频还是属于那种很青涩的状态。而且因为直播嘛，很多人也会对她有一些冷嘲热讽啊什么之类的，毕竟还是一个初3的小姑娘，很多人就会说她不务正业啊或者什么之类的。但是后来他慢慢也是坚持了自己的理想，就慢慢做得越来越好，然后粉丝也越来越多，最后还开了自己的这个淘宝店好像是，然后还自己去当了模特。 哎，直播的画面已经回来了 啊！我们现在直播的画面已经回来了。所以大家可以在微博上搜索活力982去关注我们。那马上就要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片花时间了，那就请大家稍微听一小段片花，然后稍作休息一下，我们再接着回来跟您聊一下这首歌。 FM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982专车。先生，您看这长安街的夜景多美啊。 是啊。 先生，您这是去出差还是去旅行啊？ 去了很多地方，准确的说是路过了很多地方。 您给讲讲呗。 比如我们正在路过的建外大街14号。 哎，这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啊，您和这儿有关系？我听您这声音这么耳熟。哦，您是？ 我不是谁，我只是从你的新世界路过。打开 FM 98.2，来看看我是谁。 FM 98.2，全频视觉系统已经启动，年轻不同凡响。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17:31，年轻不同凡响，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982活力榜。 嗯 嗯，刚刚听完片花了，我们现在再给大家接着介绍一下刚刚我们说到那首陈雪凝的《白山茶》。 对，嗯，其实这首歌呢，早在16年年底的时候，当时他在自己的这个社交的视频社交的这个媒体这个软件上就已经弹唱过一小段了。 对， 而且当时是有网友问过他这是什么歌，然后他当时说这首歌叫《白山茶》，然后而且很快就会去录音棚来录歌。 对， 然后没想到确实很快就把这首歌挂在了网上。2017年的4月份，4月26号，当时《白山茶》就发布在了网易云音乐上。 嗯， 那么很快评论就已经达到了1000条以上， 999+。对， 对， 因为现在在很多的这个音乐 APP 上面，就看一首歌到底有多火，都会去看它这个评论量有没有到达这个999+哈。 对，我觉得就是如果达到这个量级的话，起码来讲有很多人在听，无论是好的还是不好的，那么它的这种传唱度或者说让大家去听的这个频率还是比较高的。 对，没错。嗯，当时我也是在一个这个网易云音乐上面听到的这首歌啊，第一次听到这首歌就被这个小姑娘的声音吸引了，就它是那种非常甜美非常纯净的那种声音， 就声音很干净。 对，那刚刚我们给大家说了这个红玫瑰的花语啊，那就再给大家说一下这个白山茶，山茶花的花语。 嗯， 白山茶呢，它其实是象征着纯真无邪。那我觉得陈雪凝其实跟这个白山茶还是有一点像的。 对，而且加上他这种很质朴的这种音乐和他非常纯净的这个声音音色，我觉得加上这个歌和他的曲和他的词， 对， 就是非常非常的融为一体的这样的一种感觉。 对，那在我们一直播平台上面，乐活派雨涵说思农仙女啊，昨天叫我女神，今天变仙女了。刘腾小哥下午，哎， 反正我就是一小哥你知道吗？ 周末忙的花都谢了，花都谢了，那就来听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我们今天节目正好跟花有关。 对， 让你的小花一朵一朵开起来哈。刚给大家听到这首是白山茶，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首歌，这首歌也是一朵小白花。 哎， 让大家听一下这首来自何炅的栀子花开。 难舍的你，害羞的女孩，就像一阵清香萦绕在我的心怀。栀子花开如此可爱，挥挥手告别欢乐和无奈，光阴好像流水飞快，日日夜夜将我们的青春灌溉。 首告别，欢乐和无奈，光阴好像流水飞快，日夜也将我们的青春灌溉。 有没有勾起大家的很多的青春童年的回忆？ 有，非常有。 对，刚才你说你是多大的听这歌来着？ 我初中毕业的时候听到了这首歌。 我小学毕业的时候听到这首歌。 行了，你也可以出去了。 不是，还没毕业 呢。你也可以出去了。 我也可以出去了。在我们这个一直播平台上面，乐活派雨涵说，对于90后来说，栀子花开是当年何炅的那支 MV 青涩阳光，对于00后来说，栀子花开是何炅执导的电影，里面有青春的冲撞，更多的是青春逝去的无奈。哎，好像还真的是。 对。因为栀子花，首先它这个花语啊，大家可以来看一看，是坚强永恒的爱，一生的守候。 一生的守候。 其实说起来好像也有点像跟这个爱情有关，但事实我觉得，其实你和你同学的这种情谊也是一生的守候。 对，栀子花来表示。 对， 而且之前好像刘若英她有一首歌。栀子花白花瓣， 对 了吧，好像也是， 其实是表达对栀子花的描述，它的这种纯洁， 对，而且也是表达爱情的一首歌。刚听到这首何炅的栀子花开，是在2004年的时候，何炅用这么样一首歌成为了这个毕业生的送别之歌。其实我记得这首歌出来之后，好像首先是火遍了各大这个，当时还是电视台，就是大家还就电视台还会播那些 MV 啊什么之类的，就基本上每个电视台都会播这个。 对， 而且每到毕业季的时候，大家都会放这个， 就是已经成为了毕业季神曲了。 对对对，哎，话说现在好像也是毕业季哈，因为我前两天看到我的这个朋友圈里面，我的师弟师妹们在 走红毯， 发这个红毯秀。 我们 你很懂嘛， 毕竟也是混圈子嘛。 对，毕竟是一个圈子的嘛。 我们看乐活派雨涵说，这个栀子花开拍成电影之后，何老师和 王 诗 龄对 合唱 了 一个 版本。其实我今天本来以为我找到的是他和王诗龄合唱的这个版本，没有想到我没有找到那版哈。 对， 因为我觉得就是在最后那点王诗龄他那种非常稚嫩的声音出来，我觉得感觉还是挺美好的。 就是你发现了吗，其实现在有很多歌曲都喜欢找小朋友然后给来录一段，包括像之前大火的这个成都也是这样。 对对对对对。那你刚刚一说，我第一反应想到的是爸爸去哪儿。爸爸你会唱小星星吗？ 好吧好吧。 对，都怕雨涵说现在一些当红主持人和演员都是当年的 MV 演员。我记得好像有一个叫彭宇的，其他的人我不记得，好像是彭宇是当初有在这个 MV 当中演出过。 反正我觉得这个歌你听起来就是那种朗朗上口，而且很好去哼唱的这么一首歌。 对， 所以我觉得好像当时我就听了几遍吧 KTV 就可以唱了。 对，就是 你也没有刻意去学，很多歌都是你听着听着自然而然就会了。 就它的旋律是非常容易让人去记住的， 对，非常非常的抓耳，而且它的歌词也非常朗朗上口。 对， 那这首《栀子花开》，刚刚乐活派雨涵也说了嘛，哎，那个直播间有人说让腾哥来一段，你今天还是不准备唱歌吗？ 啊，没有唱歌的打算。 腾哥那天下了直播以后跟我说了，说如果想让他唱歌，你们得刷礼物啊。 哎，对对对对，这个是对的， 对吧？你激动什么劲儿？你们刷一波礼物，腾哥就唱歌了。 对，你得给我们这个账号是吧？刷一波大礼，我才能现唱。 对对对，那刚刚乐活派雨涵也说了，这个《栀子花开》可能对于我们90后或者80后来说是这首歌，那对于很多00后来说，可能是那部电影。 嗯嗯嗯， 那部电影其实我当时也去看了，因为我其实非常喜欢何炅的，何炅就是一个不老神话嘛。对，感觉他不。好像是从我小时候到现在整个人就没有变过。 你知道他小时候做什么的吗？ 快乐大本营，不是，是那个有一个儿童的大拇哥，对不对？ 哎，对，他是一个少儿节目的主持人嘛。 对对 对, 对, 对、然后一直到这个快乐大本营，然后还包括他现在去参加了很多比如说奇葩说呀，还有拜托了冰箱啊，这些 综艺节目， 一系列的综艺节目，我就觉得好像何炅完全没有变化，只不过是发型啊、服装上有点变化。 对，你是说他颜值没有变过，但其实我觉得他还是有变的，就是他越来越厉害了。 对，而且就是他的主持功底我觉得非常的厉害。 对，就是前两天我记得看奇葩说决赛的时候，曾经就有过那么一幕，就是他把人家的那个话就是突然之间中断了，然后那个辩手想不起来了，他把那个话原话又给复述了一遍。 真的吗？我还没有看决赛。 真的是好厉害，真的是好厉害。 对对对，所以我们也要向何老师学习。 对， 我们也要争取成为何老师那样的主持人， 优秀的人。 对对对，非一般的想想，你还不准备刷一波礼物给腾哥吗？ 不是给我，是给我们的账号。 是给我们的账号，只要你刷了礼物，我们就邀请腾哥来唱一首歌啊。 好，我觉得可以放下一首歌 了。任选一首，对。那在你准备刷礼物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就先来听一下下面这样一首歌。 哎， 下面一首歌呢，刚刚腾哥提到这个蓝色妖姬。那我们也给大家放一朵蓝色的花吧。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许巍的一首《蓝莲花》，一起来听一下。 有什么能够阻挡对自由的向往？天马行空的生涯，你的心了无牵挂。穿过幽暗的岁月，也曾感到彷徨。当你低头的瞬间，才发觉脚下的路，心中那自由的世界，如此的清澈高远，盛开着永不凋零蓝莲花。 北京时间的17:47，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正在为您直播的982活力榜。刚刚我们给大家放的是有关花的四首歌，然后、 哎、 对，刚刚大家听到的是来自许巍的《蓝莲花》。 嗯嗯，蓝莲花呢，我们先说莲花啊， 嗯、 本来是它的花语呢是清白、坚贞、纯洁， 纯洁出淤泥而不染嘛。 啊、 对， 关键是这首歌啊，其实许巍还是很用心思的，因为他是 把人给染蓝了。 最重要的不是这个，是因为它有非常浓厚的这种禅学的味道。 对对对 对。 而且呢，就是虽然不是那种很群情激昂的这样的一个曲调，但是呢，却震撼了很多人的心，给了很多人力量。 嗯、 那这首歌就是也是传唱度非常高的一首歌，而且在一些影视作品当中，也是非常的频繁的去使用。 嗯， 因为前两天我正好去看了一部电影， 嗯， 就是回看的一个电影，12年前的一部电影叫《独自等待》， 啊、 哦，五十年 是有这首歌。 对，这首歌当时是里边的一个电影的这样的一个插曲， 嗯、 然后有当时那个当时这个画面是什么我忘记了，但是确实有这首歌，因为 你都看了这么多遍了。你还给忘了， 但是里面有一些台词是会让你记得住的。 嗯嗯，对 嗯对，比如说这个我要是一个爷们儿，我早就爱上我自己了这种。 对对对对对，我已经爱上我自己了，虽然我是个姑娘。嗯，那说到许巍呢，其实很多人一提到许巍就会想到这首《蓝莲花》。 嗯、 那我前一阵也是有兴趣看了许巍的这个现场。 好， 然后在许巍的这个现场上呢，很多他的歌迷都会举着这个画有这个蓝莲花的一个旗子， 嗯、 然后在挥舞。而且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现场的照片啊，不知道大家可不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平台能不能看到，有没有清楚？好像不 是 很清楚。 应该 是 中间的这 一个。对，大家可以看到吗？就是这边有两个，好吧，看不太到， 不是很清晰。 对，给大家描述一下，因为我把它拼成小图了嘛。 嗯。 当时是许巍在唱这首歌的时候，整场的画面全部都变成了这个莲花海，而且是蓝莲花的海洋， 一定非常壮观。 对，然后就底下所有人都是热血沸腾的，然后许巍就一个人安安静静的在上面唱歌。我觉得他其实一直以来也都是这么一个形象，就是一个人抱着一把吉他，然后不管底下的这个氛围有多躁动，他一个人就是安安静静的在上面唱歌。 对，就是很沉醉于自己的这个表演当中，然后呢与此同时又能把自己的这个状态渲染整个全场，无论那个全场有多大，是一个小的这种舞台，还是说像那种体育馆，甚至体育场，我觉得都 OK。 或者、啊、音乐节啊什么之类的。 对， 嗯，而且那天好像还有菲菲也在，你知道菲菲吗？奇葩说里的那个菲菲，有一个辩手。 没有看 见。好吧，换下一个话题。刚刚还说看了奇葩说，就不知道菲菲了。 啊，大王是菲菲，菲菲是大王是吧？ 菲菲是大王， 就张 鸿 飞是吧？ 对对对对对，知道他了吧？对，他当时也是给许巍担任了这个键盘， 因为他不是摇滚圈的这个纪检委嘛。 对对对，摇滚圈的纪检委。 对， 对。 乐活派雨涵说我们爱司农女神，司农是仙女也是女神，这句话好像不应该由我自己来说吧，你再来说一遍来 啊，我们爱司农女神，司农是仙女也是女神， 谢谢。刚刚说到这个许巍，他是一个非常有个性，然后也是能够在舞台上把控整个舞台，然后也非常有自己独特风格的一个歌手。那下面我们要说到的这首歌，我觉得其实更加的是这种感觉。 对，因为我们上周一起聊过这个歌手。 对，因为其实本来我们今天在想这个主题的时候，因为有很多跟花有关的歌嘛，我们当时列了很长的一个歌单，有十几首，然后我们两个就从当中选五首，本来是想避开这个歌手，因为这个歌手上周我们有聊过他， 对， 但是我觉得他真的是避不开，一个是因为他这首歌实在太经典了，还有一个呢，是因为我们6月26号。将会举办一个盛大的直播，然后这个直播的主题就叫做生如夏花。 哎，广告时间又开始了。 对，广告时间又开始。那我再跟大家打一波广告哈，就是6月26号呢，我们北京青年广播将要举行一个盛大的开播仪式和开播日17小时大型特别直播节目生如夏花。您在当天我们会举行这个随手拍 FM98.2 赢限量版明星 T 恤活动。只要您拍下自己正在收听 FM98.2 的照片，并且在微博上@活力982，就有机会得到北京青年广播的限量版 T 恤一件，先到先得。该你了。 好、该我了。 对，该你了。 好吧，那么在当天呢，大家也可以通过关注982魔力工厂来了解更多活动的详情。当然了，今天这首歌是非常非常符合我们下一周活动的这个主题的，生如夏花嘛。 对，生如夏花。 对，这首歌我记得应该也是03年朴树出的那张专辑当中的一首非常经典的歌。 对，非常经典，一直到现在也是经久不衰的一首歌。 对，而且这首歌就是你现在去到这个百度上去搜生如夏花这四个字，然后会发现在百度词条当中有一堆跟生如夏花 有 关 的词条。 对， 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稿子。 对， 我们稿子今天大家看得到，我们的稿子今天这一溜全部都是关于这个生如夏花的这个词条。 对，但是其中实际上还是有一些，就是比如说谁谁谁演唱的歌曲， 对， 它也成为了词条，因为有很多人翻唱的这首歌，包括像张靓颖啊，包括像参加好声音的 一些 学员。对， 对， 所以也能够看出来这首歌它的传唱度还是很高的。 是， 另外这首歌的这个背景也确实是比较宏大，因为有一位伟大的作家泰戈尔，对， 他是这个生如夏花的创始人，应该算是吧。 对，因为后面也会有一些人也写了这样的一个名字的作品，但是泰戈尔毕竟名气摆在那儿嘛。 对对对，谁名气大谁就赚了。对，那这首生如夏花呢，也是朴树在告别白桦林之后，经过将近差不多有4年对这个音乐的一些理解呀，还有一些打磨呀，在2003年11月28号在新专辑生如夏花当中推出了这首歌。而且这首歌的另外一个版本是之前不是另外一个版本，是上张专辑里面好像有一首歌叫冲出你的窗口。好像是这首歌的另外一个版本啊。在这个活力酒吧的直播平台上面也有这个非一般的遐想0829跟我们说这个快从你的窗口冲出。是在跟腾哥说吗？快点从这个直播间的门出去。 好吧，反正我们也快结束了。早晚会出去的。 对，时间的原因呢，我们就没有办法跟大家聊太多了。那最后一首《生如夏花》也送给大家，也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这个6月26号的982的盛大的直播活动。然后您如果想要了解更多，可以关注这个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数字982魔力工厂，就可以看到详细的信息了。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儿，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北京青年广播接下来的节目《挑战新歌声》，拜拜， 再见。 心沉睡了多久，也不知要有多难才能睁开双眼。我从远方赶来，恰巧你们也在，痴迷留恋人间。